接下来听到的是金池《爱过了站》，这是他为电视剧《因为爱情有幸福》而演唱的插曲。 看不清这条路去哪儿，感觉每条街那么陌生，我在人群中看车水马龙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，因为不懂痛要怎么形容。生命像没目的旅程，错过了以后要怎么重逢，谁应该在等，验证不可能完成昨晚我这个梦，才会相信你已经真的离开我的天空。也许是爱过了站，留下我孤独一个人在呐喊，可惜那么勇敢只能用来面对生命的遗憾。也许是爱过了站，时间却为我做了一个了断，我会慢慢习惯，绝不能让眼泪过山。哦哦，让我撑到下一 电视剧叫做《因为爱情有幸福》，剧情呢是一直被吐槽，但是很多人就说了，都是因为陈伟霆的颜值，然后才守着这部剧。不管怎么说啊，剧中的插曲呢，大家也是公认的，认为非常好听。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金池的这一首《爱过了站》，还有胡夏也演唱了另外一首叫做《他比我更合适》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很早期的一首作品，他的第一张专辑《月行者》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做《就是我》。

并将于今年年底在全区九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开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幸福是柔软的围巾，贴着我放松的身体，轻轻地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，秘密有花朵的香气，带着我幻想中飞行，柔柔地绵绵地融化了我的心。 是一道光芒，他曾经的那一些歌，像爱是一场重感冒啊，我是女生啊，怪兽啊，叮当啊，水晶啊等等的，应该都是爆款的歌曲啊。现在很多人听起来呢还是激动的。徐怀钰应该是很多人青春期的一道光芒了，可是后来也慢慢的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当中。最近感觉得到他想复出，但好像效果也不佳。 继续最后一首歌是孙楠，歌名叫做若即若离。他呢好像也一直在各影视歌曲当中展现他的歌喉。好了，今天的所有歌曲呢就是这样了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遇见了你，怎能让我不相信这是宿命。梦见了你，才知这份深情无力抗拒。忽远忽近，心情随着距离飘忽不定，难舍难离，思念会让人脆弱无力。求山盟海誓的约定，我只想刹那间的美丽成永恒的回忆，都是你。爱若即若离，我不求天长地久的美景，我只愿生生世世的轮回里有你。是宿命，梦见了你，才知这份深情无力抗拒。忽远忽近，心情随着距离飘忽不定，难舍难离，思念会让人脆弱无力。